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新天屯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，有些人这天夜里就露宿在荒滩上，第二天早晨喝过了菜糊糊，自己挖窑洞。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，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1米，挖出来的土再堆高1米，上边横了一根圆木，搭上船子，扇上简棚和芨芨草。因为船子少，简棚和芨芨草上没压上多少土，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，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，这就是炕了。晚上睡觉，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，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刷刷声。天亮以后起床，被子上落满了尘土。起床以后，王永兴正在叠被子，已经穿好了衣服的石玉湖对他说：喂，今天是10月1日了吧？哎，对呀，还就是的，今天是国庆节。叠好被子的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湖回答，石玉湖又说：嗯，对，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。我说呀，老王，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？打水？打水做啥？嘿嘿，刮个脸嘛，国庆节了，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。收拾门面？怎么，你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，浪一转去吗？游山玩水去吗？浪一转是甘肃方言，是玩一圈的意思。王永兴一说完，心里就有点后悔，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，这笑声是善意的，或者并无恶意的，但是却可能促使石玉湖产生想法，以为王永兴是在讥笑他。石玉湖已经失去行走能力1个多月了，他也是永登县人，是王永兴的老乡，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。王永兴来加边沟之前2个月，石玉湖已经在加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。他开过荒，挖过排碱渠，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。身体累垮之后，才被分配到新天屯的农业队种地。石玉湖的确是垮了，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。不管是去食堂打饭，还是上厕所，他都在膝盖上绑着2只布鞋，跪着行走。他走路的样子，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在走路，扭哒扭哒的。还在永登县的时候，王永兴就认识石玉湖。县教育局 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。石玉湖很少发言，但是言必有出，王永兴很钦佩他。王永兴的玩笑话并没有使石玉湖介意，石玉湖又说， 嘿嘿，门面嘛，还是要收拾一下的嘛，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不到40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，就像是50-60岁的样子，哪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嘛，简直像个贼配军。 像个贼配军？哼，我们本来就是贼配军嘛，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，咱们吃的啥喝的啥呀。 话是这么说，但王永兴还是提着个不知道是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。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就要出格了，因言获罪，这教训还不深吗？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，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时被定为右派的。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，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，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，他写了一张《今日陈世美》的大字报，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以后抛弃前妻，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。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，又可以应付了事。谁知道，只过了一天，积极分子们就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，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。他被定为极右分子。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，走到地面上来。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，这地方还不熟悉，他不知道井在哪儿，该去哪儿打水。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，有开水就打开水，没有开水就提一点凉水回去。于是他慢慢地走到沟口，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。那炊事员问他，打开水干什么？他说喝。炊事员说，喝？你还要喝开水？王永兴心里很不高兴，但嘴上却很婉转地说，那没开水，凉水总有吧，打点凉水行吗？ 凉水也没有，想喝到板凳井打去。 王永兴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，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，那勺子一抖喽，他就要吃亏了。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。这一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。王永兴有个习惯，吃过了饭总要躺2个小时。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，吃到胃里以后必须静卧，使粮食在胃里充分的消化，肠胃充分的吸收营养。可是这一天他刚躺下片刻，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他， 王永兴，王永兴在里头吗？ 他连忙迎出去，嘴里喊着， 赵廷基，是赵廷基吗？ 他和赵廷基在门口的过道上相遇了，两个人握着手。王永兴说， 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 赵廷基说，我昨天就听说新天屯的人要全过来，今天就看你来了。 哎呀，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 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 嗨，你看看你都瘦成个啥了，脸都成了长条条了，胡子一大把，我都认不出来了。 哼，那你以为你好看吗？你的胡子短吗？你呀，你都成骨头架子了。 赵廷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，他们俩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。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，小时候两个人就认识，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。只不过赵廷基的家境好，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，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，家境不行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。解放以后，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，赵廷基是中学老师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。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，两个人都见面晤谈。赵廷基有学识，口才又好，是县里有名气的教师。两个人在被当作炕的土台子上坐下，王永兴见赵廷基脸色不好，垂头丧气的样子，就问道：你怎么了？土头土脸的。赵廷基立即沮丧地说： 哎，倒霉透了，我叫人偷了。 什么？偷了？你丢什么了？ 哎，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？衣服叫人偷光了，连饭碗都偷掉了。 啊？那还有什么？ 还有800块钱，叫人偷得光光的。 啊？哎呦，你怎么这样做呢？那钱怎么能放在行李里面呢？那要装在身上。 我也是一念之差，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之前的几天，到东边去寻渠，遇上两个农民，把他给抢了。我就想着那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一点。 对，你怕抢就忘了防贼的事儿了。 哎，我是一念之差，一念之差呀。 哎呀，我说老赵，你迁移的时候该把钱放在身上啊。 我是这么想过，可是又想集体运行李，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，贼敢偷吗？ 哼，你以为不敢啊？偏偏就偷了。 是啊，偷得一文不剩啊，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。 两个人说了一会儿话，赵廷基就匆匆告别，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、摘沙枣树叶的，时间不能耽误多了。王永兴叫他等一下，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，还给他两张邮票，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服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，杨显慧便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，加边沟记事是其中的第一部。三部作品发表后引起强烈震动，后多次再版。他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，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，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。而加边沟记事更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。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记事正在播出。 1960年的夏季，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，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10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，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，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。会议开的时间很长，因为缺少许多资料，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。但是， 这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完成，秋天就到来了。于是大概的确定了几个助人的点，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，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。会议决定，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，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，明年春天就要播种。至于农场规划，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。会议还决定，加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，风沙又大，不宜农作物生长，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，其余的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。对于这个会议的决定，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，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，没有房子住，没有水井，没有煤烧，吃粮也很紧张了，人过去以后怎么生存呢？唯独加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，除了一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，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。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。地窝子没有门，他们把一位来明水以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，遮挡风寒。天气晴朗的日子，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，或者是坐着晒太阳。对于寒冷，他们已经习惯了，因为自从来到加边沟，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，没有发过炉子，没发过煤炭。但是十月中旬，领导突然宣布，从明天起每个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。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，以前他们吃30斤，零零星星的饿死人，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，口粮降为24斤，新天屯每天都要饿死人，现在降为15斤，人还能活命吗？但是他们毫无办法，他们是戴罪之人，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，谁也不想罪上加罪。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，然后就站着坐着，或者在田埂旁躺着。他们真的是干不动了，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，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。耗了几天，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，并且动员右派们挖野菜、挖草根充饥，想办法活命。病号们就更惨了，他们无力去挖野菜、撸树叶，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，就只能躺着了。他们知道，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。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，他们还能幸免吗？他们静静地躺着，尽可能地节省体能的消耗，以延续时日。这是十月底的一天下午，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。天气太冷了，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，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。突然，一阵风刮进来， 原新天屯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狗挑起门帘走了进来，大声地说： 梁书记，看你们来了。 他的话音刚落，加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。赵来狗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，但是病号们躺着，没有人动一动。于是他又喊了一声： 听见了吗？领导来了，起来，快坐起来。 有人坐起来了，但大多数仍然躺着。赵来狗生气了，瞪大了眼睛，嗯了一声，要发脾气。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，问道：你们怎么都睡着呀？怎么不挖野菜去？石玉湖躺着说了一句： 我们走不动啊。 赵来狗也说： 这些是病号，在新天屯就病了。 梁书记说：嗯，病号？转移之前就病了？那怎么不住院治疗呢？ 这些都是老病号，厂部医院没有病房，没住上医院。 是吗？新天屯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？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问道： 你得的啥病啊？ 我是肝硬化腹水。 多长时间了？ 有一年了，一年零几天。 你就没住过医院？ 我住过三个月，出院了，秋天又犯了。 再犯就再去看嘛，不住院硬扛能扛得过去吗？ 我看过了，没床位，病房都住满了。 梁书记不再说话，顺着过道走了几步，又走回来，对着赵来狗说： 哎呀，这要想办法呀，这么冷的气候，风这么大，就这么躺着，能挺过冬天去吗？ 赵来狗说： 嘿，梁书记，这话得你说，我说了不顶用。